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已经记不清你第一次的 Hello， 你说要勇敢，想做的就去做，有时候觉得再孤单的行走，回头看看你却还在身后。 世界的命令我无力看清，你总是给我指引，没有人肯定，没有人能听，你却能看透我心。那奇怪的你，不完美的你，却总是牵引我心，不知往哪去，只要看到你，我却又莫名安心。我 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分离，曾经困扰我的空 2015年的1月16号，姚贝娜去世，年仅33岁。2016年的一月，在姚贝娜去世一周年之际，她的遗作《天生骄傲》发表。我们听到这首《随他吧》，唱的悲而不伤，以更豁达、更平常心去面对风雨。虽然艰难，依然要笑对人生。下面这位歌手同样让人惋惜心疼。幕后奋斗多年，却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心肌梗塞去世，年仅34岁。而这首《木偶人生》也成为他生命的绝唱，他就是音乐人秦真。 我的人生比谁早功在手，太多无形的线，太多伤人的口，以为平安能把一生解救，天真的我竟然还会相信永久，直到满身伤口才看清所有，有些事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生活的饭已经受够，所以宁可去沉默，更偏偏就连沉默也有错。我只想没有灵魂没有心的木偶，就连表情都要怎造别人感受，想活成一个被摆布的木偶，我也会想回头，想渴望自由。我的人生何时被拉着走，我的像一条狗随着人群驻留，以为平庸能把一生解救，天真的我竟然与命运作战斗，直到满身伤口才看清所有，有些事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我的饭已经受够，所以宁可去沉默，可偏偏就连沉默也有错。我只想没有灵魂没有心的木偶， 谁早空在手，太多无形的线，太多伤人的空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。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耶、yeah, 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飞也飞不高，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 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是金涵一2014年首张专辑 0.01 AM 一首歌曲。当时他还带着专辑来做客中歌榜，我来采访他的，没想到这是他人生的唯一的一张专辑。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患上了厌食症，2018年2月6号病逝，年仅27岁。2016年的12月23号成名于网络的本兮发表单曲，就在一天之后12月24号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，年仅22岁。作为与许嵩、汪苏泷等同一波通过网络崛起的歌手，本兮本来是前程似锦，但是歌坛起步便止步，确实让人觉得千般的无奈和惋惜。我们来听本兮演唱的《我梦见我梦见我》。 2016年1月24号，作词人文炯去世，年仅27岁。当得到这个消息时，品冠正准备录制他写的这首《等》，再唱这首歌，让品冠体会到时间不等人，要珍惜当下。 等，天空绽放出雪花，我才懂得什么是咫尺天涯。等，经历过沧桑的变化，终于明白你的爱多么无暇。却不给我时间来回航，我想你是曾经的月光。哦哦哦哦，你没等我捧给你春光，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，让我拥有温热的渴望。雪染白了头发，我依然能够想起你的脸颊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受东移高空槽影响，夜间到白天本是有降雨天气，降雨量虽然不大，但持续时间较长，对白天的早晚高峰影响较大，请您外出带上雨具，合理安排出行。另外，白天的气温较昨天有10度以上的降温，请您注意添衣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白天阴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到三级，最高气温1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8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，我是麒麟。邓丽君生前一直有想法录制一张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音乐集，只可惜在筹备选曲之后，邓丽君只录了半首歌便撒手人寰。2013年在北京首体邓丽君60追梦纪念演唱会上，完成了首次王菲与邓丽君的跨时空对唱。2015年，邓丽君去世20周年，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正式推出。 王菲和邓丽君隔空对唱的清平调。下面我们说到张雨生啊，他的代表作大家都非常熟悉，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啊，让年轻励志、积极向上成了张雨生的形象标签。1997年，他一手捧红了张惠妹，同年10月初推出经典唱片《口是心非》，而那一年的11月12号，他发生车祸，年仅31岁。在2003年，风华唱片推出了纪念张雨生的专辑《雨生欢喜城》，接下来来听他的遗作《传言》。 我在大千世界听到一些耸动的传言，据说爱人与被爱之间有不渝的誓约，要在今生今世相守以后冬难忘的季节，才能 2013年，李健推出《时光》专辑，将自己的作品重新编曲演唱。我记得当时他带着这张专辑做客中歌榜的时候，特别严肃庄重地介绍了这首《异乡人》，因为这是他的好朋友、著名吉他手李艾生前最后的演奏。如果你可以把音量开得更大一些，可以听到在前奏部分，罹患肺癌晚期的李艾沉重的呼吸声，但手中的吉他却依旧的流畅稳重。 披星戴月的奔波，只为一扇窗。

下定决心，因为自己要的是自己，却发现爱一定要有回 2009年的4月6号，台湾歌手阿桑病逝。他28岁才正式出道，却在34岁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。阿桑留给世界的也只有两张专辑。我们听到这首《一直很安静》，选自2005年发表的《寂寞在唱歌》专辑。这个小时的最后，我们来说到作为姜育恒的良师益友，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志远在身患重病时参与了《我和我的朋友》的制作。有一天，陈志远在家里对姜育恒说，这可能是我的遗作了。来年3月16号，陈志远便病逝。同年，姜育恒推出专辑以示纪念，我们来听收录在里面的《爱在酒中》。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白头偕老，历经风霜才能体会幸福圆满的滋味。我将千年的誓言沾进你的手中杯，点点滴滴深藏多情岁月酝酿在心头。悲欢有你，你我在梦中相依偎，不愿幻灭，但愿酒中滴滴难舍，今朝多珍贵。花开花谢，真情永相随。人生难得，相知相守，举杯邀明月，为欢喜忧伤，好好干一杯。